经典唱片秀。 专辑 Now Chinese Best 2 现在中国最流行的第二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就非常的流行哈。那么直到今天呢，依然是能够在 KTV 里频繁的听到有人在唱这首歌，那就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那么这首歌呢，在很多不常听老歌的年轻人心中也算是林忆莲的第一代表作了哈。那么歌曲呢，原本收录在林忆莲2000年1月发行的专辑《林忆莲 S》当中，排在12首歌的第二位。那么其实呢，最初林忆莲并不太想唱这首歌，她觉得歌太土了。但是呢，制作人姚谦觉得这首歌能给人带来温暖，坚持让她唱，于是呢，才有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至少还有你》。那么说到他制作人姚谦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可是一个说一不二、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林忆莲了《至少还有你》。太阳313说，从这个年份来看，应该有我家忆莲的那一首《至少还有你》。 PS 阿哲的那一首《爱不留》也是我的单曲循环曲目哦。 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心灵而你在 至少还有你来自林忆莲。聪聪说那时候还小，我就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电脑病毒叫千年虫啊，对对对，这个我也是有印象哈。他说后来有一个冰棍也叫这个名字，哎呦我的天哪，那是不是有点啊？醉逍遥说作为一个掌心有痣的人，我表示有些痛苦，每一次别人看到痣都会唱起至少还有你，但是我已经在单身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哈。好吧，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急哈，你一定要记住爱情永远不会迟到和缺席的哈。如今呢科技是越来越发达，有很多歌手的事业发展呢科技呢为很多歌手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哈，应该这么说。很多人呢在国内寻求发展的同时呢还试着在国外去寻找机会，比如说唱个什么电影主题曲啊，跟外国音乐人一起这个出个单曲啊。但是呢在20年前能在国内外都发展事业的歌手还真不多，毕竟是吧，精力啊物力啊财力啊等等这些条件跟今天呢都是没法比的。20年前呢，当时呢在国外发展的有一个女歌手呢很出名，那就是李玟。那么那个时候呢她跟美国的索尼唱片签约之后呢立刻发行了一张纯英文的唱片。在2000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摊在这张唱片上了。那不过呢中文歌曲跟英文歌曲在她心里的地位都是一样的，上半年呢忙活英文专辑，下半年呢换换心情来做中文专辑了哈。那么在2000年8月推出的一张专辑《真情人 You and Me》当中，李玟呢把过去大半年接触的10多个国家的音乐全都给融了进来，打造了一张非常这个国际化的唱片。就拿主打歌曲《真情人》来说，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热情的舞曲，由中国和日本的音乐人共同打造，不过呢这个曲风相当的拉丁哈。如果说呢这首歌放在现在发行，我相信这个名气应该会更大，毕竟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的拉丁曲风在国际上非常受欢迎是吧，网上最近还有一个会跳拉丁的小胖子很火哈。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全球范围内最火的3首外语歌分别是黄老板的 Shape of You、 你的身姿、冯曦和杨吉老爹的 Despacito 慢慢来，还有烟鬼组合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只要想要这样。那么除了第三首是电音歌曲之外呢，前面2首都融入了拉丁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李玟的这一首《真情人》。 我的情人， 家住长街南里说，上大学的时候呢，班花唱过这首歌，我还用手机给拍了下来。后来啊，这故事就这么长，没有后来。小雨也说，一连的经典之作，还有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最喜欢他的小眼睛。 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01年发行的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2。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音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其实呢，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不仅仅是音乐专辑的歌曲，还有一首电影主题曲。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由任贤齐、郑秀文主演的电影《夏日摸摸茶》上映了，在当时呢，掀起了一阵哇观影狂潮啊！和电影一起走红的还有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共同演绎的主题曲《浪花一朵朵》。那么这首歌呢，在当时是相当受欢迎哈。电影上映的时候是八月，正是炎热的夏季。那么这首歌呢，却给人带来一阵清凉。那么前段时间呢，在网上也看到这首歌的乐评，发现很多人当年听了这首歌，都想模仿电影中的片段去海边给心爱的人唱这首歌曲。甲乙丙丁不是我说，之前看歌手林忆莲心平气和地介绍自己，我今年50岁了，可是那标志性的小小眼眸仍然清澈如初，只是多了一些沉稳。他将自己的经历与成长化作歌声，唱得入世又和气。天下任我行也说，目测浪花一朵朵再过几十年还能火一次，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都变成老太婆和糟老头了。 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人生一天一天过， 在唱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 浪花一朵朵，来自任贤齐、阿牛和光良合唱，非常清凉的一首歌曲哈。如果说换在前两天的二十多度的北京的话，听这首歌可能会有一种特别舒适的感觉，但是这周的天气哗一下子温度就下来了哈，所以说听起来还是有一些冰冷的哈。这两天呢空气不是温度不是太高，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马上要清明小长假了哈，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带足衣服。梦里 F1 说了，任贤齐就是一个骗子，这都快过去20年了，他都50多了，一点也没见他老，这说好的糟老头什么时候来呀？维维安说，纠正一下上边那位的错误，千年虫不是病毒，而是计算机的系统 bug， 因为电脑系统不能从1999年跳到2000年而产生功能混乱。2010年的时候国外还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据说2038年还会再出现。哇，维维安是 IT 女吗？在2000年左右呢，很多歌手都发行专辑，频率呢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歌星王力宏，在99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不可能错过你》，后来呢专辑的同名歌曲还被收录了在 Now 这张专辑的第一集当中。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专辑《永远的第一天》，那么同名主打歌呢又被收录了 Now 2这张专辑之中。那么那一张专辑呢对于王力宏来说可以说是意义非凡，为什么呢？那是他第一次独立完整制作的一张专辑。那么在这之前呢，专辑里收录什么歌啊，用什么风格啊，你走什么路线呢，对不起，你自己没有话语权，都是别人说了算。而这张专辑开始呢，他自己终于有了话语权。那么事实证明呢，让他自己当自己的制作人是很正确的。从小生活在国外，接触国外音乐的他呢，终于可以把自己擅长的风格和唱法全部揉进音乐之中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王力宏演唱的《永远的第一天》。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待会儿见喽。 深夜机场冷清好安静，我终于看见了你，穿着风衣提着行李听着恩地走来走去，回忆转进心里全是我，走过去抱紧你，你的声音你的笑容你的泪滴回到我怀里，你答应我从天飞来，带着你迟来的真爱就飞过大海，带爱情回来、yeah、渐渐看见永远的第一天，终于实现我和你的诺言，时间

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陆晨。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01年发行的合唱专辑 New Chinese Best 2。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在2000年的一月，莫文蔚呢发行了以自己的英文艺名为名的专辑 Karen Moore。这张专辑呢很有意思，可以看作是一张精选集，分成 AB 两面。A 面呢主打快歌 ，B 面呢主打慢歌。但是呢 ，AB 两面又是分成单独的卡带进行售卖的。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20首歌，只有2首是新歌，一首呢叫做《光速飞翔》的快歌，还有一首呢是慢歌《剩下的果实》。哎，这首可能更熟哈。虽然说前者是广告歌曲，出现在电视上的几率更大一些，但是呢，《剩下的果实》它的名气呢，明显要比前面那一首要更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剩下的果实》。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什么？ 写进我属于我。 剩下的果实来自莫文蔚的演绎。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 Now 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在下半段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了 Nine 的干脆那首歌曲。那么在今天的 Now 2这张专辑当中的下半时段，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 Nine 在2000年的一首歌曲。当年呢，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心酸的浪漫》，同名歌曲呢被闹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收录其中。这首歌呢是由张宇作曲，那英填词，创作背景呢还挺有意思的。早些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为那英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趁早，但是呢没想到后来这首歌呢被张惠妹拿去了。张宇呢就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啊，对不起这个那英，后来呢又写了心酸的浪漫，但是呢十一郎当时又在忙活别的，也没时间填词，于是呢就把这事儿拿给那英自己，要不您看是吧，您自个儿填个词儿。没想到呢后来这首歌还真的挺火，那英呢还凭借他拿到了第12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看来都是高手哈。 多么伤感，我坐在他的 些局促不安，很想再提起从前，心口难开，让沉默为我表白，我是万般的无奈，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爱得太凄凉，连微笑都害怕，他给我浪漫，让我心酸。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啊，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啊，我太傻，爱得太凄凉，让我心酸。傻太善良，我爱得好凄凉，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心弦不明的为他，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后再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 心酸的浪漫来自那英。那心爱奇说了，浪花一朵朵，弟弟和弟妹恋爱时点播的歌，现在侄子都五年级了。甲乙丙丁不是我说，哈哈哈，浪花一朵朵这首歌真的好有魔力。还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六一儿童节我们班表演了这个节目，舞蹈特别简单但是很可爱。据说呢，当时因为我们的音乐老师特别喜欢任贤齐。小雨也说了哈，莫文蔚的声音非常有特点，无人能够模仿。可乐妞也说了，莫文蔚像猫一样，她有着独特的嗓音和味道，像美酒加咖啡，伴随着一颗颗受伤的心灵。认识莫文蔚是从盛夏的果实开始，果实本该秋天成熟，盛夏的果实呢注定青涩，如今女神已为人妻。这首歌呢沉寂在我记忆当中，但只要前奏响起，还是能够瞬间回想起这首歌的旋律和听这首歌的那些日子。话说呢，在1998年的时候，刘若英发行了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呢，在市场上创下了很不错的销售成绩。后来呢，专辑的制作团队又为她打造了专辑《我等你》。话说呢，这支制作团队真的是很豪华了哈。比如说，汪良、蔡健雅、陈小霞、施仁成、许常德、姚若龙等人都参与到了创作之中。那么和声部分呢，由当时公司想要力推的新人梁静茹来担任。后来呢，《闹二》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专辑同名歌曲《我等你》。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吧，来自刘若英，《我等你》。 就说了这一句，我等你。 闪过了一些压抑，更多的是怀疑，所以你可以离去。不相信你还会回心转意，是我任性才决定要等你。我眼中的泪没掉过一滴，只是随你背影慢慢倒流进心里。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不知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 孟佳琪说，比起刘若英的《我等你》，我更喜欢专辑当中的那一首《后来》，实在是太经典了。半梦说，我等你算是我的入坑专辑了，不过呢，最喜欢的不是传唱度最高的《后来》，而是《四月天》。葡萄之子说，有空可以搜搜《我等你》的专辑封面，拍摄手法和滤镜风格根本不像是2000年的事儿哦。我等你来自刘若英。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在2001年的发行的一张合唱专辑，叫做 Now Chinese Best 2。 欢迎各位呢一起来互动，新浪微博找殷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那么在很多歌手的眼中呢，有一个奖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就是最佳新人奖。因为歌手的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争夺这个奖项。那么在2000年的最佳新人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一年呢有两个人的实力超强，他们呢都作为新歌手出道了，一个是周杰伦，还有一个是孙燕姿。虽然说现在周杰伦的人气可能更胜一筹哈，但是在当年呢他的风头是不如孙燕姿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被孙燕姿拿走了，这也成为周董永远的遗憾哈。其实呢，当时主流的评审对于周杰伦是有一些偏见的，毕竟他的风格和主流流行音乐相差的有点多哈。那么在 Now 2这张专辑收录歌曲的时候呢，也只是收录了孙燕姿的歌，忽略了周杰伦。不过呢 Now 2并没有收录孙燕姿最火的《天黑黑》，而是另外一首也非常好听而且舒缓的《爱情证书》。 当然有一点 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空枕，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 可妞说，敏感细腻的少女在恋爱中总会有不安全感，细水长流且安稳的幸福对于她来说没有太多的感触，因为还没经历过痛彻心扉的失落。正是这样，她坚信最后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初恋少女对于幸福的向往是粉红色的，正如孙燕姿《爱情证书》当中所唱的一样，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记得我们在之前的《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用张宇的歌作为了那一期节目的收尾。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用张宇的歌来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收尾吧。那就是张宇在2000年4月发行的专辑《奇迹创世纪精选》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爱情条约》。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闹二》这张合唱专辑当中。好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那么在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今晚呢，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 X 战警的系列背水一战。喜欢的朋友今晚十点依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跟着我开始服从爱情条约，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提款机。跟着我继续服从爱情条约二，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碎碎念碎碎抱怨，冲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被摧毁。关于那爱情条约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连神仙伴侣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